的秘密，倾听爱丽丝的旋律，若别离撕毁我写的信，当序曲落幕后拆穿的回忆，抚慰你心里悠扬的协奏曲，再来一河畔贝多芬的悲伤在上扬，灰色夜晚遗留在伯恩城的泪光，维也纳推开窗风景却如此委婉，黑白琴键上谱写华丽的乐章，在破旧琴房弹唱出贝多芬的悲伤，灰色街上弹过绚烂欲望的橱窗，小木船被遗忘，剩下暗淡的月光，无力哀叹谁的情绪彷徨，结局被凌乱，琴键上谱写华丽的乐章，在破旧琴房弹唱出贝多芬的悲伤，灰色街上弹我绚烂欲望的橱窗，小木船被遗忘，剩下暗淡的月光，无力哀叹谁的情绪彷徨，再来一河畔贝多芬悲伤在朝阳，灰色夜晚遗留在伯恩城的泪光，维也纳推开窗风景却如此委婉，黑白琴键上谱写华丽的乐章，在破旧琴房弹唱出贝多芬的悲伤，灰色街上弹我绚烂欲望的橱窗，小木船被遗忘，剩下暗淡的月光，无力爱在谁的情绪彷徨，结局被凌乱。 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你有好的产品，我来卖；你有优质的服务，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。 庆阳汇众春雷行动，维修理赔限时团购，最高可免工时费，首次进场工时5折，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1万元补贴，另赠送微波炉。关注庆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，咨询热线6122-9988。

见证了那么难留，把眼泪擦干，看着你静静的走。 跳跃的光中，冲！ 折通，草蜢般飞跃，编织一千个梦。看今晚的霓虹，亦被我牵引入梦，能令到沉寂心灵难自控。每股冰冷寒流，遇着我都失踪，带领这一切，全人类也来舞动。在每夜草蜢般跳跃极光中，草蜢般跳跃十个钟，奔放自由交通了电流望你细滑动。记住草蜢般跳跃极光中，草蜢般跳跃十个钟，请你共来交出你热情做个梦，共跳入高空。 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，路人擦肩而过，夜晚蓄势待发，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，情动黄昏。